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19号星期日， 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西直门桥南侧北向南有事故，占用外侧两条车道，后车小心。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关注疫情。北京通州区疾控中心通报，宋庄某化市一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元旦当天火车票开售，部分热门线路车票抢手。 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 河北方面，河北新集市借助电商平台打造云上大集。 国内其他方面，受台风雷伊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 国际电讯方面，世卫组织警示奥密克戎传播迅速。 欧洲多国收紧防疫措施，应对奥密克戎扩散。 文体方面，樊晨组合进入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 长城人家八达岭滑雪聚集地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疫情。今天下午1:30，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宝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通州区立即响应，对华清化市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对阳性检测者启动转运，对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人员隔离管控，目前正在对华清化市开展全员和环境核酸检测，后续工作进展将及时通报。 为了方便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疫苌，天津市武清区组建了29支新冠疫苗移动接种队，进村进社区开展服务。同时，对出行不便的老人还安排医生入户见诊，面对面为老人答疑解惑。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您最近吃什么药吗？ 我不吃药。 不吃药哈？ 我什么药也不吃。 您最近打过别的疫苗吗？ 没有没有 没有， 压根没打。因为家里有病人，我就离不开家。 83岁的王景全住在博胜园小区，他早就想打疫苗了，但因为要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儿，脱不开身，就一直没去打。社区居委会摸排后发现，小区里像王景全这样的老人有20多位。 咱们社区老人呢，因为有一些个疾病还有各种原因造成了这个接种困难，社区内第一时间上报了咱们街道。 为此，杨村街道安排了移动疫苗接种队来到小区，设立临时接种点，为6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疫苗。 嗯，血压150/90啊。 嗯， 现在也没有不好受吧？ 没有， 没有， 压根儿也没有。 没问题啊。 嗯， 对于一些不方便来接种点的老人，工作人员还提供了入户见诊服务。 血压比较高，这肯定是打不了的，调理一下，控制一段时期，完了我们再过来再给您看。 好了，谢谢啊。 对于可以接种的，下一步根据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安排，进行入户接种服务。 为了提高服务的温度呢，我们建立了绿色通道，凡是不方便的老年人呢，公务人员开车把老年人呢接到接种点，然后带给送回家，确保这个有遇难的老年人应接尽接。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昨天零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44例，其中浙江31例，陕西10例，广东3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当天零时，香港新增5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认3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18例。截至昨天中午，香港健康码系统共有约57.7万名市民申请注册账户，其中约31.8万人已经启动账户。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通报，在对已纳入集中隔离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检测中，发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凌晨已闭环转运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隔离医学观察，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通报称，这名病例发病前4天已落实集中隔离管控，所涉及的居住和活动场所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昨天从下午召开的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2月9号至昨天中午12点，陕西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1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后续疫情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初步判定陕西此次疫情为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疫情。 昨天下午，浙江省召开第9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绍兴的患者收治情况。目前，绍兴市上虞区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都集中收治在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医院管理的确诊患者一共是352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当中普通型病例104例，轻型病例247例，重型1例。重型患者为老年患者，病情总体平稳，没有危重型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12点，杭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1例，为集中隔离人员。12月7号以来，杭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这名病例的密接者此前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其居住以及活动过的场所均已进行终末消毒。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先来关注元旦假期的火车票。2022年1月1号到1月3号将迎来元旦假期。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昨天起，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明年元旦的火车票。今天起可以购买1月2号的火车票，明天开始就可以购买1月3号的火车票。 元旦假期部分地区票源紧俏，从17号下午开始，已有部分热门线路的车票出现告急。通过查询12306网站发现，2022年元旦前一天，大部分地区的车票充足。元旦当天已经开售的车票中，北京到郑州共计80个车次，其中大部分已经显示候补，可直接预订的车票所剩不多。北京到石家庄共计128个车次，情况也和到郑州的线路相似。提醒广大旅客，不同火车站车票网上起售时间并不相同。此外，从12月10号开始，电子客票的报销凭证和退票费报销凭证领取期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30天调整为180天。 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河北省公路条例日前已经由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2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条例的颁布实施将为构建河北交通运输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新时代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截至2020年底，河北省公路通车总里程 20.5 万公里，等级公路比例为 99.9%。 2021年河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8000公里，位居全国第四位。为衔接国家和河北省相关规定，破解急需立法解决的问题，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相关政策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推进依法行政、依法之路，河北省出台了该条例。 北京正在加速融入全球网络，打造一带一路创新合作枢纽。近日，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行动计划提出未来五年的89项任务清单，北京将以创新、数字、绿色、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打造国际交往、科技合作、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综合服务五大功能平台，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合作、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的试验示范。 北京平谷区昨天举办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数字经济论坛，现场发布沃德188、沃德158肉鸡新品种。到底是怎样的一只鸡，值得为它的诞生专程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我国是美食大国，光是鸡就有小白鸡、黄羽肉鸡、白羽肉鸡和蛋鸡四类，其中占我国吃鸡市场近50%的白羽肉鸡种源长期100%依赖进口。就在不久前的12月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18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颁发了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其中北京市华都玉口禽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和斯马特北京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沃德158、沃德188名列其中，这标志着我国肉鸡市场拥有了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世界家禽协会主席杨宁说：“ 我们以前呢，就是在整个这个繁育体系的最顶端是依靠国外的，就是种源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呢，要不就是买不来好的，要不是买来的呢，都是按照外国人的育种目标需求来培育的产品。”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新品种的培育呢，就真正做到品种的自主可控，我们可以把核心的种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生物育种的时间相当长，沃德188的诞生就用了整整10年，从育种流程、方案制定都要重新建立和摸索。研发团队巧妙利用蛋鸡、肉鸡、黄鸡的20个纯系素材，创新运用了凤新一号基因组育种技术，最终才成功培育满足国人不同需求的沃德系列肉鸡品种。 北京昌平区深入实施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通过紧抓教育和交通两大攻坚行动，实现清华附小二期、回南北路等多个项目开复工，促进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南部场馆等多个项目建成投用，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更高水平迈进。 同时，北京昌平深化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用好城市会客厅、回天两张网等共治共享阵地，强化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拓展回天城市大脑应用场景，形成更多可推广的大型社区治理经验。昌平还将推动回天地区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协同发展，实施天通中院人才公租房等多个双城联动项目，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植住平衡。 北京市政府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提出消除就业歧视、优化就业结构、加强女性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在儿童与教育领域将构建首都高质量教育体系，扩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范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北京市女性人口约有1069.8万人，0至17周岁儿童人口约有287.6万人。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妇女儿童发展总体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部分指标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注重与“十三五”妇女儿童规划做好衔接，既保持了延续性，又具有新的特点和亮点。 昨天上午，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了2000万标准箱， 打通物流节点，畅通循环，再上新台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我国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天津港2021年集装箱吞吐量第2000万标准箱起标。 上午10:17，工作人员推动遥感远程操控吊装作业，中远海运天盛河轮在天津港太平洋集装箱码头完成装卸作业。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增速持续保持世界前十大港口首位。这个里程碑式的数字是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海运实际运力大幅下降背景下实现的。今年天津港联合船公司实现了逆势上扬。中古物流淮北片区负责人庞世才说， 我们和天津港集团一起做了天津到华南区域、天津到北部湾区域、天津到东南沿海区域以及天津到华东区域的内贸主干线，船舶在港效率同比提升了20%，单船的作业效率提升了20%-25%。我们物流成本的下降又将我们的南北的企业激活。 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的背后，体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也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今年天津成立推进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领导小组，出台相关条例，海事、边检等多个港航部门也实施一揽子提升通关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高侃说， 我们今年升级了船舶零点时进出港的服务举措，受益船舶达3.8万余艘次，平均每船节约在港时间将近3个小时。 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在广东佛山正式开幕。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8个领域，天津赛区的65个项目入围了总决赛。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8个领域，天津赛区的65个项目入围了总决赛。屈迪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后，看中天津芯片方面的产业优势，3年前他在滨海新区扎下了根，带领团队专攻高端光电子芯片项目。通过这次大赛，屈迪希望能够收获更多的发展机遇。 把我们400多家客户的类型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我们的商业模式，还是展现给我们更多的专家和一些投资人，也希望能够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总决赛期间，市人社局在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的支持下，发布了1000多个优质岗位进行招聘，助力天津的博士后项目成果扎实落地。 天津博士后的项目有一半是信创、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的项目，可以说体现了天津博士后在创新创业方面深厚的实力，将为天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昨天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的第四届软件定义互联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款内生安全交换芯片玄武芯 ESW5610 对外发布。该芯片由滨海新区信息技术创新中心研发，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成果，旨在破解我国能源、金融、交通、电力等高安全等级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问题。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天津市推进全域科普纵深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新闻发布会。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天津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3%，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基本形成。 此外，到2035年，天津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30%，全域科普促进城市发展、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魅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据了解，这是天津市关于全域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融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对于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昨天，第四届软件定义互联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大会暨软件定义互联创新应用大赛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出席并致辞。连茂军指出，多年来，滨海新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和高端人才引进，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成果产业化，特别是大力发展信创产业。与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建的信息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成立软件定义互联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以成长为自主研发的战略科技力量。 河北新集市旧城镇广大党员干部依托建设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的引领作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促进电子商务平台向农村延伸，让农民增收致富。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马燕婷，新集台记者董燕、张思瑶、娄雅坤的报道。 在新集市旧城镇云大集电商服务中心，一件件带着泥土和露珠的农产品经过精心的分拣、细致的打包后，正准备销往全国各地。新集市旧城镇云大集电商服务中心经理许建航： 2021年，云大集销售6万多单，总计达到400多万元。与传统销售方式相比较，线上销售推广更广泛，农户足不出户就可把自己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人均收入大概增长30%。 新集市旧城镇是有名的蔬菜之乡和梨果基地，现有果蔬种植面积2.1万亩。主要有韭菜、香椿、梨、桃、葡萄、樱桃等30多个特色品种，其中军旗韭菜、旧城香椿是传统特色农业种植产品，畅销全省乃至全国。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新集市旧城镇瞄准电商便捷、高效、成本低、覆盖面广等优势，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等方面寻找结合点，一方面加大电商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通过打造精品网货、树立特色品牌等举措，助力乡村振兴。 从唐山市中心区搬迁到临港产业密集的曹妃甸以来，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设迈入了快车道。随着职教领域双高计划的推进，学院教学成绩亮点频出。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工业基础雄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现有的6个国家骨干专业又跟当下的工业生产紧密相关，比如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等等。机械工程系主任助理杨真明带记者走进数字化工厂实训基地后，一下子又把未来工业的蓝图拉到了眼前。 数字化工厂实训基地实现了整个数控技术专业的一个实训的一个综合基地，包括数控车铣加工，而且增加了一些先进点的数控加工设备，4轴啊、5轴啊，然后又增加了咱们这个数控维修这块的一个实训基地。 这个数控专业它将来总要应用到哪些行业呢？ 因为咱们数控技术在工业里边叫工业母机，它是制造机器的一个设备，所以涉及到咱们生产中的机器都要通过它来去制造。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近1.7万人，下设自动化工程、机械工程、管理工程、汽车工程、建筑化工、艺术设计、信息工程和学前教育8个系，40多个专业。杨主任说，动车组技术、电气一体化技术、港口物流、工业机器人是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重点专业。 唐山属于一个重工业城市，对这个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工科类的。像我们建这个车间的这个初衷，也是为了适应一体化教学啊，这个项目教学。 近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河北省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对食品经营环节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进行规范，进一步督促食品经营者知法、懂法、依法开展经营活动。食品经营者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划分为 A 级风险、B 级风险、C 级风险、D 级风险4个等级。 风险分级管理是指市场监管部门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结合食品经营者的食品类别、经营业态以及经营规模、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监督管理记录等情况，按照风险评价指标划分食品经营者的风险等级，并根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实际，对食品经营者实施不同程度的监督管理。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发布。记者了解到，同仁医院主体已经完成南移，同仁医院亦庄院区床位达到1400张。同时，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选址也敲定在亦庄，预计明年开工，2024年投入运行。 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将承担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北京经开区妇儿保健机构的重要职能，拟采用大儿科小产科模式，由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主体运行管理，北京市妇幼保健院提供产科技术指导，不仅能更好满足北京经开区儿科产科服务需求，还将为河北、天津等辐射区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记者从近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建成国医堂1928个，96%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8%的乡镇卫生院，94%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1%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老百姓看中医、吃中药越来越方便。 今年以来，河北省聚焦解决老百姓看中医、用中药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积极推进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在强龙头、夯基层、连京津、促便民、助抗疫等方面强化措施，以便老百姓就近方便看上好中医。 2022年北京朝阳区两会昨天举行的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对养老服务、教育、医疗、老旧小区改造等多项涉及民生领域的新举措进行了公布。朝阳区明年将新增500张养老床位，多家新医院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朝阳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目前已覆盖了全区43个街乡，参与提供床位的服务机构达到79家，共为5.4万老人安装了一键呼养老服务终端。朝阳区民政局副书记赵红玉告诉记者， 2022年的新增家庭照护床位不少于500张，继续保障4.6万基本服务对象的4项基本需求，比如说巡视、探访、理发、个人保洁，还有养老过分。2022年我们新增不少于5处的养老餐桌。 2022年朝阳区将完成15个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加装电梯完工170部。北京首个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光华里5号楼和6号楼将在明年2月完工入住。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劲松一区114号楼将在2023年重建完成。朝阳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国庆表示，明年老旧小区改造将着眼于3个方面。 基础类改造呢，这个楼本体啊、安全呀、节能保温这几部分，完善类呢，主要还是在基础类基础上呢进行一些提高，然后第三部分呢是提升类，提升类主要是根据这个群众的意愿，然后呢对一些这个环境啊这个再提高的一些改造。 医疗方面，2022年朝阳将实现43个街乡的急救站点全覆盖。截至目前，朝阳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404万人，累计990万剂。朝阳区卫健委副主任肖志峰告诉记者，多家新医院的建设目前也在有序推进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2点，今年第22号台风雷伊加强为超强台风，受其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的旱情。福建省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志刚介绍，台风雷伊具有2个特点，一是风力强，这个12月份在热带洋面生成的超强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7级；二是路径稳定，受副热带高压气流的引导，台风稳定向偏西方向行进，穿过菲律宾之后进入我国南海，后期路径将会逐渐偏北转向偏东。 为防御台风雷伊带来的大风影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已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海上船舶避风、海上作业人员避险等工作。福建省防汛办也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各项工作，沿海各地区将组织做好养殖鱼排、捕捞渔船防风避浪和有关人员的撤离工作。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8号通报，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报告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在出现社区传播病例的地区，病毒扩散速度达到1天半至3天内病例数增加1倍。世卫组织说，奥密克戎在完成疫苗接种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和地区传播迅速，但不清楚这一现象是因为这一毒株天然具备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还是更强的传染力，或是两者兼具。 由7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7国集团本周说，奥密克戎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最大威胁。不过世卫组织说，截至目前，新毒株的传染力、致病性以及感染后发展为重症的几率等信息仍然不足，有关奥密克戎毒株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数据依然有限。 美国疫情近期反弹，再加上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来势汹汹，美国多地开始采取措施以应对新冠患者激增状况。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17号说，在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大幅增加的同时，又将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激增的现象。美国12月1号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截至16号，已有至少38个州报告了这种毒株的感染病例。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18号说，英格兰每天可能新增数以10万计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其中伦敦最为严重。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18号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状态，以协助医院应对奥密克戎导致的疫情迅速蔓延情况。 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欧洲迅速扩散，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欧洲各国相继宣布收紧防疫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荷兰首相吕特18号宣布，从19号开始到明年1月14号，荷兰全国将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所有销售非必需品的商店、酒吧和餐馆都将关闭，同时大学和中小学校也将关闭。 法国总理卡斯泰17号警告称，奥密克戎正在欧洲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并可能在明年年初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政府16号宣布，将限制往来英法之间的旅行，以尽可能遏制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在法国扩散的风险。 紧随其后，德国18号也宣布将加强对来自英国旅客的限制。从12月20号起，来自英国的旅客在入境时需隔离并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为遏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法国首都巴黎18号宣布取消原定新年前夕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烟花表演等庆祝活动。法国总理卡斯泰呼吁各地方政府取消新年前夕的音乐会、烟花秀等大型公众活动。他同时建议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都应该在参加年末聚会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埃及卫生部17号宣布，埃及首次发现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据埃及官方金字塔在线网站18号报道，埃及卫生部17号晚间宣布发现三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三例病例是在开罗国际机场检测归国入境的埃及公民时发现的。目前，感染者已被送往隔离医院，其中两人无症状，一人轻症。埃及近期已经收紧了入境政策。 日本冲绳县驻日美军汉森军营近日发生了集体感染事件，共计158人感染新冠，其中有3人确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然而在此情况下，据冲绳时报18号报道，这个军营的美国士兵依旧不戴口罩，阔步在当地繁华街的酒吧和俱乐部之间，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2月17号，全球日化巨头美国宝洁公司发布公告称，由于检测出致癌物苯，正在主动召回在美国生产的潘婷等四个品牌的多款喷雾式洗护产品。宝洁公司称，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任何与此次召回相关的不良事件报告。 美国媒体获取的五角大楼文件显示，美军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的空袭行动造成的平民死伤人数被大大低估。美国《纽约时报》18号援引这批国防部秘密文件报道，随着美国公正对地面战日益反感，美军前些年逐渐加大对空袭，尤其是无人机空袭手段的依赖程度。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无人机是有史以来最精准的空袭方式。五角大楼甚至夸口称，无人机技术能够精准打击一栋房子的某个部位，消灭藏身其中的敌人，而令房子其余部分丝毫无损。 但文件显示，在某个五年时间段内，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实施超过50000次空袭，造成大量平民被炸身亡，其中不乏儿童。这与美国政府的夸口形成强烈反差。此外，尽管美国政府多次承诺透明和负责，但是在平民伤亡的统计和问责方面，至今没有兑现承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进入冬奥及体育资讯。12月18号，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发布会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举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刘京泽的报道。 12月18号，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冬奥冰雪花丝如意发布会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举行。冬奥冰雪花丝如意采用燕京八绝之一的花丝镶嵌技艺制作而成，其造型创意源于中国传统吉祥事物如意，以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雪如意为参考。主创人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介绍说， 因为咱们有一个跳台是如意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让我们冬奥会呢更加如意。我们这个把花丝玉石雕刻镶嵌宝石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件产品呢，充分呢体现了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丝镶嵌又叫戏金工艺，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是花丝和镶嵌两种制作技艺的结合。2008年6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冬奥冰雪花丝如意既凸显了非遗技术的无穷魅力，又表现了中国如意文化的内涵。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李济说， 像花丝镶嵌呢，本身就是一种宫廷技艺啊，是这个一种最高的工艺的传统，那么在今天呢又得到了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冬奥冰雪花丝如意经北京冬奥组委授权发行，分为纪念版、典藏版和珍藏版。 北京市青少年我市冬奥体育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正式启动。近日，北京房山区窦店中心小学的少先队员以我市冬奥体验馆为主题，通过体验旱地冰壶、冰球射门、知识竞答等趣味项目，感受冬奥精彩。 据了解，我市冬奥体验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还将通过传播奥运知识、拍照打卡、日记留言、网络互动等形式宣传冬奥知识，开展话题讨论，向青少年宣传奥林匹克知识，推广普及冰雪运动项目，营造迎接冬奥、宣传冬奥的热烈氛围。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昨天开幕，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上冰雪，一起迎冬奥。请听河北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开幕式后，首先进行的是雪地马拉松比赛。马拉松赛全长5公里，众多选手不惧寒冷，你争我赶地一步步奔向终点。参赛选手董成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下跑步。 之前都是在陆地上和这个田径场上，虽然冷吧，但是出汗，平时锻炼吧，对身体的心肺功能其实也是一种提升，感觉很快乐，很高兴。我也希望我自己以后呢，坚持下去。 本届运动会共设6个组别、9个项目比赛，整合了全市最优冰雪资源，涵盖所有县区，在赛事规模、项目种类、参与人数上均创历史新高，是秦皇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秦皇岛市体育局竞训科科长王静： 有速度滑冰、冰球、轮滑、雪地马拉松等等，共设儿童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高校组、成人组，预计直接参与人数近5000余人。 今年秦皇岛市不断加大冰雪运动场地建设力度，全面推行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将冰雪运动打造为带动冬季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下一步，秦皇岛市将依托冰雪运动会的群众基础，继续组织丰富多彩的冰雪赛事活动，利用已建成投用的室内滑冰馆，组织各类大众滑冰、冰球项目赛事及展示活动，邀请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北京时间昨晚，2021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进入半决赛争夺。在女单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何冰娇和张怡曼双双告负，拿到铜牌。而女双的陈清晨、贾一凡组合仍旧强势表现，2-0又淘汰了一对日本组合，进入了决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凡尘组合几乎已经无法阻挡。面对羽毛球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日本选手松木麻佑、永原和可奈，他们2-0战胜了对手，昂首晋级了决赛。赛后，对于这么一路出色的发挥进入决赛，凡尘组合感觉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 参加了4次，然后就是第二次进入决赛， 连前4都是第二次。 对对，因为我们赛前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奥运会结束了之后，我们说好了，我们要把自己当新人一样，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目标也很明确嘛，对吧？就是冲击每一个对手，我们就是新人。对， 和女双晋级相比，中国队在女单上显得有些遗憾。何冰娇面对头号种子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双方苦战3局，最终何冰娇1-2落败，再次收获了一枚世锦赛的铜牌。 首先又拿了一个铜牌，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也有些可惜，希望下一次还能有更好的成绩。 而在女单的另一场半决赛中，首次参加世锦赛就打入了4强的张怡曼，0-2不敌2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2-19、21的比分失利，还是有些遗憾。 今天做的还是挺好的，只是说在关键分的上面就是没有把握好，盯得不够，感觉盯得不够紧，所以就没有处理好。 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吧，然后希望之后可以继续保持。 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8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继续进行。奥运冠军李冰洁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展现强劲实力，一路领先，以8分02秒90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开赛以来获得的第二金。 女子50米蝶泳半决赛，奥运冠军张雨霏以24秒97排名第3进入决赛。张雨霏赛后表示，希望决赛能够游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争取本届比赛的第二块金牌。 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2021赛季中超争冠组第3轮比赛中对阵广州城队。国安队主帅比利奇累积黄牌停赛，

昨天，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在石金龙滑雪场启动。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很开心，尤其是有好多亲子的项目，然后增进了我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来自延庆区的吴女士和女儿一起体验了雪上游戏的快乐。12月18号，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在石金龙滑雪场启动，现场设置了趣味体验活动、滑雪工艺体验课、青少年 U 系列滑雪冠军赛等，共有约600名市民参加。吴女士的女儿卓瑞彤今年11岁，她在戏雪的过程中也对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 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做，就是为冬奥加油。然后呢，我希望，冬奥可以快点来。 本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从今年12月持续到明年4月，将免费发放20000张冰雪公益体验券。市民们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公众号参与线上冰雪知识答题的方式领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 本届冰雪季的最大的特点呢，是我们呢加大了对线上冰雪活动的投入，开发了一系列的线上冰雪体验活动。冬奥会的胜利召开，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全民的参与，是冰雪运动的社会基础，冰雪爱好者们的欢呼和呐喊。 第19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昨天在天津举行，50多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编辑齐聚金门文学盛会，40部作品分获7类奖项。历经30余载的百花文学奖始终扎根人民，推出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已经成为天津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第19届百花文学奖评选于今年5月启动，评选范围为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散文、散文海外版、科幻立方等期刊2019至2020年度刊发的作品，通过读者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综合评选出获奖名单。冯骥才、李佩普、赵本夫、邵力、老腾、陈义达、艾伟、李修文、尹学云等作家作品分别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奖、散文奖、科幻文学奖等奖项。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作家李佩普已经是第二次荣获百花文学奖，他的文学之路与天津百花有着不解之缘。 35年前是一个青年作者的时候，当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刚刚写完初稿，就发表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刊物上，小说月报，并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30多年后，我的第12部长篇，就是这次怀旧长篇叫《河洛图》，仍然是发表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刊物上。百花奖它其实是有传承精神的。 百花文学奖始终以遴选当代文学家作为使命，其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创立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每2年举办一届，从2015年第16届增设散文奖项，并正式升级为百花文学奖。 接下来关注演出方面消息。作为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暨第二届蹦豆喜剧节展演出剧目，天津京剧院推出的京剧喜剧专场《三岔口铁公园》将于明年1月15号在中国大戏院上演。三岔口又名交赞发配，取材于杨家将演义，为传统京剧短打5声的代表剧目。 铁公园又名英杰烈，是一出文武并重的精彩喜剧。本场演出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之徒陈爱饰演陈秀英一角，京剧丑行名家郑岩之徒邵海龙饰演陈母一角。 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演意大利电影展将于12月27号到28号举行。作为2021年国际电影展映的最后收官之作，广大影迷将通过水与堂、摄影家卡洛迪·帕尔玛的生活、我的母亲、完美家庭、1988年的妮可、我想藏起来5部电影佳作，领略意大利影片的独特艺术气质。 影展电影票将通过猫眼、淘票票、大眼睛票务等平台在线售卖，影片及影展相关信息可以通过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公众号了解。